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四篇，山胆第三集。目送着孟千姿离开的背影，江恋有点悻悻，他摸了摸鼻子，看向营地那一片灯火明亮，心里有那么点小酸涩。 这么多顶帐篷，也不说匀我一个角落。哼，不过还好还有瓶驱蚊水呢。 不拿白不拿。 江恋在原地等着，又很怜爱地摸摸肚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，让他。 哎哎，是那个江恋小哥吗？ 江恋认出是柳冠国，也看到柳冠国两手空空，心头升起一股不太好的预感。 啊，怎么着？这是要告诉我驱蚊水已经用完了？ 柳冠国朝他招手。 来来来，孟小姐让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 啊， 别站着了，过来啊。 江恋跟着柳冠国穿过大半个营地，这一处相对较偏，只有四个单人帐，三个已入住，剩下一个暂空的，就是他的。帐篷边都系了很厚实的可扎口黑垃圾袋。山鬼的帐篷应该是成批定制的，偏大，不像一般的户外帐篷那么局促，一体成型免搭建，而且是双层防雨的，也就是说单体帐篷外头还罩了个外帐，门帘也是内外双层，内层是纱网的防虫透气，外层下方两角都连着支撑杆，太阳大的时候把门帘撑拉出去可以当个凉棚。地方已带到，柳冠国匆匆离开，江恋长舒一口气，钻了进去，抬眼看四壁，分外满足。 今天晚上这身板终于可以伸平躺直了，不用卷在书压间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外头有人喊着：“ 哎，那个江恋小哥住哪间啊？” 江恋探出脑袋，还伸了一下手以表明正身。那是个小个子干瘦的男人，见寻对了地方，小跑着过来，半蹲下，啪的一声往门楣上贴了张黄符纸，上头有朱砂画的条条道道，那架势就跟香港僵尸片里往僵尸脑门上贴定尸符似的。小个子点着那符说道：“ 孟小姐说你非要瓶驱蚊水，但我们不用那玩意儿，这是碧山兽的山鬼减符。你昨晚啊也是跟孟小姐一道的，看到洞山兽的效果了啊？有这符，什么长虫飞蝇都不会往里爬，要什么驱蚊水啊？” 江恋刚想辩解一下自己并没有要驱蚊水，小个子福男没给他机会，昂着头走了，脸上的轻蔑的表情像是在鄙视江恋，没见识，只知道驱蚊水。夜风拂过，那张贴歪了的符哗哗作响，江恋捏住符的一角细看，这横纹还挺眼熟的，跟他描摹过的孟千姿金灵灵片上的一个横纹颇为相似，只是要简化得多，原来这是碧山兽的山鬼九符。现在他至少知道两种了，洞山兽和碧山兽。外头又传来嚷声：“ 哎，那个江伢子住哪间嘞？” 这次无需他探头，人家自己找着了。这是个拎着塑料袋的微胖男人，约摸50来岁，一看就知道是技术工种而非立辈。那人往门口一蹲，塑料袋口朝下，哗啦一声，里头的东西扑了一地，都是医药用品之类的。江恋只粗略一扫，就看见了医用绷带、小瓶酒精以及抗菌治感染的药膏和内服药。 孟小姐说啊，你非要用那个纯天然的药，年轻伢子不要太偏激喽， 瞧不起生产线的合成药物。你知道有多少病人在用加工合成的药吗？现在呀，不是说纯天然的就是最好的。 我不是， 哎， 微胖一男也没给他机会，摇着头叹着气，拎着空塑料袋走了。江恋把那些药品拨到身前，正翻检着哪些是要用的，又有人来了。这一次人家没喊，是江恋自己闻着香味主动把脑袋伸出去的。这应该是个厨子，因为他拖了一个满是碗碟的托盘，还系了一条沾上了油污的大白围裙。江恋往后挪让，把那堆药品扶开，空出放托盘的地方。那人把托盘放下，瓮声瓮气地说： 哎，孟小姐说你已经吃过了，但我们开的病号饭还有不少呢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份半份的。 我尽量努力吧。 这一波一波走马灯似的，真让人应接不暇。虽说个个都有对江恋的误解，而这误解必定出自孟千姿的手笔，但江恋觉得合情合理，那是孟千姿吗？他环视眼前的种种，末了一切让位于生理需求，毕竟民以食为天。病号饭可真是丰富，而且该浓油的浓油，该厚酱的厚酱，不像通常意义上那么清汤寡水。江恋只略尝了两样，胃口已然全开。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正是能吃能睡的年纪，他连着几天没睡好觉，又只能吃点野凉浆果，早憋坏了。江恋正大快朵颐，头顶上悠悠飘下一句： 不是不饿吗？ 江恋身子一僵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半端着碗缓缓抬头。孟千姿正倚在门边，居高临下，略显睥睨地看着江恋。他穿了件牛仔外套，因为抱着胳膊，外套很随意地循着身体曲线蜷皱，愈发显得孟千姿示意，也就愈发衬得江恋窘迫。 这个…… 孟千姿示意他先不忙说话，又指了指江恋的嘴角。 米粒。 我靠，还有米粒儿，这是个什么形象？ 江恋很镇定地抬起持筷的手，用曲起的指节把米粒推进嘴里，犹在试图挽回点什么。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。 哼。 孟千姿轻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山峰把他撂下的话如数传递过来。 死要面子活受罪。 孟千姿昂着头一路往回走，穿过灯光明暗的营地，沿途陆续有山户给他让路，他也就不断地点头示意，极致走到自己帐篷边的暗影处，看看四下没人，越想越是好笑，一个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孟劲松恰先连出来，帐篷内的晕黄色柔光随着这一仙流泻而出，恰把孟千姿拢在了其中。人笑的时候本就好看，更何况孟千姿还生得美丽，再加上这夜色烘托流光映衬，那场面美得像幅画一样，旁观者都会觉得舒心释意的话。孟劲松不由得也笑了起来。 哎，千姿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 有人在啊。 孟千姿略略收敛了笑意，她抬起头，把脸侧垂落的长发理到肩后。 啊，没事，随便笑笑。 孟千姿走后，江恋干捧了一会儿碗。 吃还是不吃呢？吃吧，反正奚落也奚落过了，不吃也不能挽回什么。再说了，粒粒皆辛苦，不该浪费。 他继续埋头吃饭，正吃到酣处，门口又有人说话。 哎，你是山鬼的客人呐？ 我靠，还来？还以为到孟千姿就已经告一段落了呢，没成想还有个压轴的。 江恋吞咽下一口米饭，无奈地抬头，门边只露了一颗头，虽然只是个头，已经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，一头卷发，鼻梁上架了一副崭新的黑框眼镜，那脸那眼神的表情凑在一处 莫名喜感。 好家伙，真不容易，是从隔壁熬过来的。哦，看来这人是邻居。 哎，好巧啊，嘿嘿，我也是。这里外都是伤鬼，他们一家人，我一外来的，怪不自在的。哎，我叫神棍，你呢？ 哼，江恋，也是伤鬼的客人。哦，难怪我觉得这几顶帐篷的位置有点偏，原来是宫外客住的。看来伤鬼把内外亲疏分得很明啊。 哦，江恋呀、啊！ 神棍非常自来熟的又爬进来些，先前只是头部入侵，现在大半个身子都进驻了。 哎，你生活很有档次啊。 是吗？一身狼狈都能看得出生活档次来，哼，想必是我的气质胜人一筹。 我刚才在帐篷里听到，你吃药都要纯天然的。哎呀，我见过吃东西挑三拣四的，什么食材要有机的，不施化肥的，得是山泉水浇着长的。哎，我从来没听说过，哎，这吃药要纯天然的。我当时就觉得得跟这个人认识一下，真是很独特。 江恋险些没捧住碗，要不是神棍一脸诚挚，江恋几乎要以为这人是专门来反讽他的。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话，只好示意了一下自己还在吃饭，随口说了句： 啊，他们这儿备的还挺齐全，什么菜都有，一般户外只能吃干粮。 那是啊。 神棍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暗示，蹭蹭蹭爬了进来，一盘腿坐下，拉开了上炕聊天的热络架势。 他们做的可到位了。哎，崖底下，哎，就这下头有个一号大本营，车子都在那儿，随时输送鸡鸭鱼肉新鲜蔬菜。你在上头住多久都不愁没热饭吃。哎，还有啊，你看见这垃圾袋了吗？特别厚实，满了就扎个口送下去，非常环保。他们身上都带着甩棍还有刀，我先还以为是对付野兽的，问了才知道人家是伤鬼，不伤兽。这些理念我都很欣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有点儿想加入伤鬼。 祝你成功。人家伤鬼不实行招聘制吧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想通过言语暗示让这人走是不可能的。说得太白又得罪人，毕竟人家才是货真价实的伤鬼的客人，不像我，哼，名不正言不顺的。随便吧，他聊随他聊，自己安心吃饭就是。 江恋只当神棍不存在，神棍却认真思谋起这件事儿来。 嘿，加入伤鬼那可真是受益无穷啊。听说他们在大的山头都有分支，管吃管住还提供装备，有这样的支撑和后盾，我的探索研究工作何愁不能一日千里。就是吧，那个孟千姿我有点不太欣赏，初见的时候他戴个眼罩跟我说左眼里有俩眼珠子，今天上牙时我看得真真的，明明就一个嘛。 边上这人时喜时闷，江恋魂不在意，三下五除二光了盘，又敲敲盘边提醒神棍让道，自己得把餐盘给人送回去。神棍这才反应过来，手脚并用的给他腾地方。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呀？ 啊，办点事儿。 你呢？ 我呀，我来找个箱子。 江恋一怔，过了会儿放下托盘，又坐回了原位。 原来这就是孟千姿口中的那个要找箱子的人。哦，那你要找什么箱子？ 神棍完全不设防，除了冼琼花吩咐过的有关山胆的事儿不能向外人道，其他部分几乎和盘托出。当然了，他这点事儿设防也没意义，反正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但江恋却不能不多问两句，同志相惜又同要找箱子，告诉江恋只是巧合，他还真不信。 你只知道箱子的大致大小？ 啊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啊，这么高这么宽。 还知道他是被人偷走的？ 是啊。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被人偷走的呢？ 就是一种感觉。 是你梦里的感觉延伸到了现实中，但即便是在梦中，感觉也不会无缘无故产生，总得依托一定的情境。你当时一定是看到了什么，只不过醒来之后就忘了，只把这种感觉记住了。 说得很有道理。神棍皱起了眉。这些日子他频繁做梦，梦里自己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寻找箱子，或是西北的大沙漠，或是秦岭山间的凤子岭，又或是曾经英勇持刀剁死蛊虫的山洞。大概那些场景都曾是他亲身经历，勾连着他早年间的故事，使得他注意力只盯在了那些场景上，自己都没仔细想过为什么他会觉得那只箱子是被人偷走的呢。而听他讲起过这事儿的人，朋友们早都习惯了他神一出鬼一出，听他说话如风过耳，陌生人又觉得他脑子少根筋，当他不正常，风言风语一笑置之。从来没有人真正去反复琢磨他的话，然后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个箱子是被人偷走的呢？总得有个由头吧。神棍睁着眼，半张着嘴，眼神渐渐涣散，偶尔眉头会抽动，似是要努力回想什么。 我真的是自冼琼花口中听到山胆这两个字之后，才开始做关于寻找箱子的梦的。第一晚的梦应该至关重要，那一晚我干什么了？白天盯梢了冼琼花，但很快被发觉，还被粗暴地扭了胳膊踹腿，吃了点皮肉苦头。冼琼花在我的文化衫上写字，跟我说我们自己是个厉害的。我高高兴兴地把那件文化衫折好了，放在床头，被子拉至胸口，又沁灭了灯，然后好像很快就做梦了。 江烈没有说话，他知道人在极专注回忆某件事时需要相对安静和封闭的环境，他甚至还动作极轻地放下了门帘，多层不隔音也是好的。神棍嘴唇嗫嚅着，眼神依然飘忽，仿佛眸底投入的影像并不是江恋。 很大的火堆，火焰很高很高，其实不是一个箱子，很多堆在一起看不清，只能看到箱子的轮廓，都是这么长这么宽，很多。 江恋心跳得厉害，他屏住呼吸。 没错，邝家逃难时带了很多箱子，用干爷的话说，三四十个不止。 还有人影也看不清，就知道有人也挺多的， 有站在火堆边的，也有站在箱子堆边的。 是那群土匪吗？他们抢走了财物之后，把没有用的箱子都给烧了。那张药方呢？土匪会不会认为没有价值，一并丢弃烧毁了？ 他想追问，又强行忍住。神棍现在这近乎梦游的状态是不好去干扰的。神棍突然瞪大眼睛， 哇，好大的鸟啊！不是不是，是火光投了一只鸟的影子在山壁上，好大呀，几丈高，还在动。 光的照射确实可能成倍放大物体的影子，这也是投影仪成像的原理。可能在土匪烧毁邝家香楼的现场混进了一只鸟吧。 又不像鸟，脑袋有点像鸡。啊，不不不，这脑袋上好像还长了个东西，有点像灵，像解放。哎，也不是，比我们解放漂亮多了。 我们解放不是在1949年吗？为什么一只鸟脑袋上长的东西会比中国解放还漂亮？这根本是不可能拿来类比的呀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Thank you.